道简单的葡式家常炒鸡蛋为何让 Jason 他们感动得想哭？ 香的，香的，漂亮，鸡蛋好少有这么香的， 真的要哭了，就是有一种家的味道。 葡萄牙阿林特如地区特产的黑猪肉、羊肉，去哪儿吃才最美味？ 这家猪肉馆特别牛， 就感觉没人就会下来全是人。 本周六晚六点，周日中午十一点 ，X Fun 吃货俱乐部之葡萄牙大航海之旅完结篇 ，Jason 带你感受最自然、最淳朴的葡萄牙 style。Metro Radio。Wait a second, let me catch my breath.Remind me how it feels to hear your voice. Your lips are moving, I can hear a thing. Living life as if we had a choice.嗨，大家晚上好，新年第一期的 X Fun 吃货俱乐部跟各位见面了，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 我依然是你的老朋友 Jason。 新年新气象，各位在新的一年有什么样的计划呢？截止到目前，我们 X Fun 吃货俱乐部四年间已经吃遍了全球27个国家，而新的一年呢，当然会去到更多更新的国家，为大家带来更好玩更好吃的了。缤纷多彩的世界在等着我们这帮吃货们去发现和探索，你是不是在新的一年也打算跟着我们一起上路呢？在有空的假期赶紧出去寻找更多好玩好吃的东西吧。也希望在新的一年大家继续在 Metro Radio FM 94.5 支持我们的 X Fun， 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我们 X Fun 吃货俱乐部啊。我们节目视频版每周三的晚上、周四的早上会在爱奇艺上更新，只需要搜索 X Fun 吃货俱乐部就可以看我们视频版的节目了。如果你想和 Jason 或者是其他 X Fun 的成员互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X Fun 吃货俱乐部，或者是微信公众号 X Fun China。大家也可以把生活当中关于吃的有意思的事情告诉给我们，也欢迎大家各种吐槽啊。 X1 的小伙伴们抗打击能力还是相当强的，相信有了各位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节目也一定会越办越好。这一期节目是我们葡萄牙大航海之旅的最后一期，如果说前几期节目让大家见识到了葡萄牙大城市的风景，那这一期节目我们将会感受到更自然更淳朴的乡村的葡萄牙。 5 Seconds of Summer 新单 Close as Strangers 之后， X1 葡萄牙大航海美食之旅第五期马上拉开序幕了。 Weeks since I've been away, and now you're saying everything has changed, and I'm afraid that I might be losing you. And every night that we spend alone, because we're thinking of you on your own, and I wish I was back home next to you. Oh, every day you feel a little bit further away.I don't know what to say. Are we wasting time? Talking on a broken line. Telling you I haven't seen your face in ages. I feel like we're as close as strangers. I won't give up, even though it hurts so much. Every night I'm losing you in a thousand faces. Now it feels we're as close as strangers.Late night calls and another text. Is this as good as we're gonna get? Another time zone taking me away from you. Living dreams in fluorescent lights, while you and I are running out of time. But you know that I'll always wait for you. Oh, every day we feel a littleAway.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Are we wasting time? Talking on a broken line. Telling you I haven't seen your face in ages. I feel like we're as close as strangers. Won't give up, even though it hurts so much. Every night I'm losing you in a thousand faces. Now it feels we're as close as On the phone, I can tell that you wanna move on. Through the tears, I can hear that I shouldn't have gone. Every day it gets harder to stay away from you. So tell me, are we wasting time? Talking on a broken line. Telling you I haven't seen your face in ages. I feel like we're as close as strangers.Since I went away, and I know everything has changed. But tomorrow I'll be coming back to you. You're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那好了，我们现在去哪里？ 我们现在今天早上要出发， 每天就跟个那个。 一大早大家忙着收拾行囊准备出发，娜娜呢真是个热心肠啊，行程中一直担任着这老妈子的角色，为大家忙前忙后的。可有的时候这个过于热心啊，反倒是有点添乱了。这不，孙夏和摄像师傅就忍不住吐槽起他来。 昨天晚上娜娜都做梦了，说哎呀，说摄像师傅说的，你怎么别逼了，他就生气了，说我以后什么都不管了。 说你们老说我晚上好有压力，做梦好像都不让我管啊。 是有多想管呀，做梦再去。 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娜娜才30多岁，为什么节目组老是说她是老女人呢？哎，相当不尊重人啊，说我们。这个嘛，其实朋友之间互黑我觉得很正常啊，相 相爱相杀嘛，而且她真的是老女人呢、啊，那么唠叨。娜娜比我们年长几岁，大家开玩笑也就大家都这么就说起来了，老女人老女人啊，也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恶意。所以呢，如果她想不让我们再说老女人，真的得改掉这强迫症的毛病啊。希望各位也不要太在意。而且行程中啊，有一个像娜娜这样超强呵护欲，以至于睡觉都想管我们的人，其实还是蛮暖心的呢。好了，回到我们这一期节目中，我们从下榻的吉马良斯出发，前往葡萄牙中南部的一个大区，叫做阿连特茹。 好拽了， 好吃的店都是。 他那就直接去的意思是吗？所有谁赶上了就是谁的。 我们的司机到了休息日啊，所以在半路上呢就要换司机，换另外一位，又该上班了。本以为换了司机能好一点，结果到了这目的地，发现这里规定超过3.5吨以上的车不能进古城，让这位司机很是纠结，说这自己的车到底会不会超重呢？于是他在同一条路上绕了近半个小时。 慢点，别加速。好，大路爷。 生气了。 我们下了车又步行了10分钟后，终于要赶到我们要去的餐厅了。而在路上，我们看到一辆比我们车大得多的巴士呼啸而过，瞬间打脸，有没有？看来顾虑太多有时候也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啊。 给我啪啪打脸了，还那么响。这不相信这个车是3.5吨以下的。 火腿烤蘑菇都是被没头脑和不高兴给弄没了。 为什么那么着急呢？因为就这样啊，时间全部都浪费在路上了。果然是别人餐厅快关门了，老板因为约了医生看耳朵，也没办法再接待我们，只有等晚餐再来了。这是流年不利啊。下面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希望我们之后的行程不会这么倒霉啊。 Kobe Khaled Gold Mine。 If all I had was a dollar and your bright smile, I'd have a dollar more than I would need to get by. Cause I'm a billionaire if you count every sunrise. We can buy your side and every good night. If all you had was the way that I love you, you'd have more honey than the honeybees in June. I'd keep you laughing, keep you smiling, keep your dreams true. Long as I have you, a thing we can't do. Fly me back to the moon where you took me. The very first time.You kiss me in the sweet starlight of your endless eyes when you lit this fire. Feels like we're sitting on top of a gold mine. Flame so bright that it won't die in a billion years. It'll still be here, cause our love is a gold mine. Yeah, our love is a gold mine.Everything we ever owned disappeared today. We'll build a castle in the sand somewhere far away. Don't need no money, no TV, don't need no microwave. Just the ocean waves and the love we know. Fly me back to the moon where you took me. The very first time that you kissed me. In the sweet starlight of your endless eyes when you lit this fire. Feels like we're sitting on top of a goldBillion years, it'll still be here. Cause our love is a gold mine. You're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为你带来世界各地美食的是 X Fun。2017年全新的一年，我依然是 Jason，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此刻正在葡萄牙中南部的阿联特如省的首府艾武拉。这是一座有着浓郁古罗马风情的古城，由于错过了饭点又没能吃上预约的人气餐厅，接下来我们就只得是四处闲逛闲逛了。 艾武拉有个最值得看的就是人骨教堂。 我们 不会是在人骨教堂呢，因为里边堆了很多人骨吧。 我有从网上去搜这个地方，我看了一眼，大概来之前我觉得还挺阴森的， 但是不够刺激啊。如果是人骨建造起来的教堂才有意思哈。 它就是人骨建造的， 用人的骨头去外观吗？ 哦，就它里边全是人骨。 我都说外边全是人骨。 埃武拉其实不大，好玩的地方呢也不算太多，最著名的景点就是建于17世纪的人骨教堂，这名字听上去挺瘆人的，而每人花2欧就可以进入这听上去让人毛骨悚然的礼拜堂了。 要买门票吗？ 要买门票吗？要票的。都是些谁的骨头啊？ 是这个教堂它那个通用墓地里面。 啊，是不是拍了不好啊？ 没关系的，都 拍。他说是。 这座人骨教堂呢，全名叫做圣弗朗西斯科。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呢，前后历时30年，于1510年建成。这个建筑风格很多样啊，是哥特式、曼努埃尔式和巴洛克式各种风格的一个完美的结合。它这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的西厅呢，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人骨教堂。就像 Henry 翻译的，礼拜堂这入口横梁上刻着一句话，我们的尸骨等待着你们的尸骨，听起来真的是让人心惊胆战呀。不过仔细品味一下，却有着人生短暂的意念。是啊，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让我不由得感慨，这些尸骨在这座礼拜堂静候了多少时代的时光流逝啊。进入内堂呢，四周从墙壁到柱子啊，都是由人骨叠柱而成，所以你抬头望去呢，白色的拱形天花板上则有以死亡为主题的图案，并且有颅骨排列点缀。这个礼拜堂呢，一共汇集了5000具人骨。当时人们为什么会想到用人骨来装饰呢？ 它真的是用那个骷髅头装饰的，我觉得亲眼见这个还是挺震撼的。哎呀，我浑身觉得不舒服，不知道。 没事啊，这个。 是。 其实呀，之所以用人骨呢，是为了解决当时坟场有限空间的难题，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人们对待尸体的豁达的态度。不过身临其境啊，还是真的会感觉四周传来这种恐怖不安的情绪啊，阴风阵阵，还是出去晒晒太阳吧。稍后我们在歌曲之后呢，继续带你在埃武拉看看还有什么好玩的。 I keep waking at night in the freezing cold, staring at the shadows coming up the walls, giving me a feeling I can't define. Is there anyone there? I say to the dark, but all I get back is a beating heart, going out of rhythm, and I realize.Change. Oh, you see her face, that familiar heart, that familiar shape, giving me a feeling I can't define. Metro Radio， 就是这有个问题，行程上就是说他定好了，就是说啊，就比较强势。 由于司机的问题，我们来埃武拉的第一餐被挪到了晚上嘛，这也和另一个安排冲突了。于是， 我们的 B 组要去开工了。 大家商量的结果，我和孙夏留守埃武拉古城，等待餐厅开门，而娜娜、大圣和亨瑞将前往另一处预定的项目。是的呀，人生短暂，这么好吃的一定要吃到啊，应酬什么的就交给别人去做吧，这才是有意义的吃货人生，不是吗？ 祝你们一路顺风，一路顺风，一路顺风。 好，我们一起 A 组 B 组， 女记者加油， 一二三 加油。 这个桥段中 不是这个， 孙姐是不是特开心啊？ 是啊，没有娜娜了，把娜娜支走了，给她找了个高级餐厅专门拍她。 突然也觉得好像安静很多，就人少了之后吧，就是 一个女人顶五千只鸭子，两个女人是一万只，下次周公子来是一万五千只，我看你们怎么办。那公公啊，咱们凑合。 Only 90 people。 哦，那你告诉他们，我们只有八个。 HP。 人家都要哭了，你不要那么的，我们现在就几个，一二三四五， 哦，只有九个房， 对， 难怪呢。 那我们正好就我们五个，他们三个，就八个。 等待的功夫是漫长的，但是也挺值的，因为这里提前一个小时就陆续的排上队了，而且啊还不接受预定，你真的得来排。开始和我们一起排队的人呢有三个当地人，加上我们就八个了，所以后来的人当然也是没什么机会了。我觉得非常对不起后面来的食客呀。而七点一到，我们就立马冲进了这家埃武拉最人气只有十个座位的葡萄牙家庭式餐厅。 You like pork? It's meat different. Okay. 我想吃黑猪。 而且我能感觉，就是这大叔肯定做得非常牛。 嗯。 感觉上呢，一脸严谨的老板是个做菜高手。 而实际上这里的菜肴呢，都是他妻子亲自下厨料理的。不过对我和孙霞来说呢，品尝到美食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说葡萄牙靠海的地区吃海鲜和鱼，那么内陆地区最重要的食材是黑蹄猪。这家餐厅最招牌的前菜是黑蹄猪火腿肉。那葡萄牙的黑猪呢，是放养的方式，猪腿用烟熏的方式后呢，变成了名贵的葡萄牙熏腿。孙夏同学一直嚷嚷着要吃的正是这种葡萄牙熏腿。 哇， 那个火腿我跟你讲真的是 受不了了。娜娜是最爱吃火腿的，你们发现了没有？ 嗯，虽说最开始孙夏还觉得身边没有娜娜特别开心，可这才分开多大一会儿啊，孙夏看到火腿就想到爱吃火腿的娜娜了，又一次相爱相杀。那另外一组的带头人娜娜此刻正在干什么呢？ Sunrise 之后回来，我们一起去瞧瞧看。Monday morning saw my darling out the window, leaves were falling. Went outside and started talking till the evening.The sun was falling. I pulled her towards me in that moment, and we don't care if the record player's broken. So groove, groove in the moonlight, just me and you tonight. Now move your body with mine, and we gon' dance until the sunrise, until the sunrise.Started driving on the highway when cars were honking. We pulled over, started walking, people dancing and traffic stopping. I pulled her towards me in that moment, and we don't care if the car radio's broken. So groove, groove in the moonlight, just me and you tonightUntil the sunrise, until the sunrise. And we gon' dance until the sunrise, until the sunrise.Until the sunrise, until the sunrise. 曾经葡萄牙还是经历过非常辉煌的历史性时刻。 你是在四月份刚去过中国，去过中国的很多城市，上海、北京，还有那个成都。嗯，但是他只会说你好。好宁静啊，还有房顶，还有我们这个，哦。的确啊，葡萄牙是经历过这样一个南欧的罗马时代的辉煌的，虽然现在已经衰落了， 但是现在真的这种酒店还是挺厉害的啊，是这种修道院式的精品酒店，体验完全不一样。好像终于要带我们去吃饭了啊。他刚才也说有很多这个巴西人或者是一些新教的人也会来这个地方结婚，然后提前和牧师约好，在这样一个非常有特点的环境里，连蜜月带婚礼也都进行了，然后现在终于要带我们去吃饭了。他说也就100多欧哈，不到1000人民币一碗，也还真的挺好的。但是他那里面感觉会有点迷宫，那个古老世纪的那个上上下下交错之感。哇，好， 真的好舒服啊。 对对啊，让我们拥抱大自然，拥抱15世纪，拥抱 X 饭，我要吃饭。 娜娜认真主持起来还是非常正经的啊，只是话还是很多呀。他们去的这是一家修道院改建的酒店，接待他们的玛利亚女士还曾经游览了大半个中国。不过就像我们觉得普语是外星语言一样，她也只会说你好这两个字的中文啊。寒暄之后呢，娜娜他们也是直奔主题，朝着人家厨房赶去。 看到这个炉子，就大家一看就非常传统的炉子， 哦，就是这个吗？ 它里面是放柴火的哟。 哦， 就是这个是绵羊的奶酪。 哦哦，不是很新的那种， 不是很新。我们过来搁这弄火。对，然后我们这边放到这个18世纪的木锅炉里。 好几百年前的葡萄牙私家厨房的古老灶台，用来做葡萄牙传统的私家菜再合适不过了。Henry 形容成18世纪的微波炉还真的是贴切。而他们要做的第一道菜呢，是把切片的葡萄牙香肠用油煎。 哇，这个盘子也是够古老的，18世纪全是裂痕。 看来娜娜他们还得忙到会儿。 One Republic Kiss 之后，我们这边可是要开吃喽。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 的 X Fun， 我依然是 Jason。 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 One Republic Kiss。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此刻正在葡萄牙中南部阿联特如省的首府埃武拉，这个地方啊离这个里斯本非常近，开车大概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车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兵分两路，在今天晚上娜娜正带领着大圣和亨瑞在一家修道院改建的酒店餐厅做菜，而我和孙夏呢在一家人气家庭式餐厅品尝美味。首先上来的是前菜，顶级的黑蹄猪火腿配甜瓜，就是我们说的那像哈密瓜一样的东西。吃的时候呢，刀工一定要好，把火腿切成薄片，再裹上一块甜瓜。 有些火腿是臭味，这个是香味儿、啊、 还有那种哇，还有那种榛子啊松木的类似于那种的味道。 我要尝了，我要尝了，重点的来了， 香不香？甜的， 一到嘴里那个，对，那个 melon 的那个汁水跟这个肉的油就混合在一起了，好好喝。 一进嘴，烟熏的火腿香伴着甜瓜直接上了头。葡萄牙的火腿呢有三种明显的色泽，腿内侧肉质猩红偏干，中间粉嫩，外侧是白花花的那肥肉。搭配甜瓜的目的其实是为了避免太咸，再配上老板推荐阿联特如地区产的红酒，堪称完美啊。 包括我对它的期待，就是我来这次葡萄牙吃过那么多地方的那个火腿，它这个火腿首先它不是臭的，它是香，油香四溢，轻轻的那种香气穿过你的鼻子，然后进入你的味蕾。 接下来上的是热菜，葡式家常烤蘑菇，葡式家常炒鸡蛋。炒蛋食材非常简单，这么简单的一道菜应该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吧。 这是当地的一种特色菜，就是它是 scramble eggs， 就是炒蛋，炒蛋配上这个薯片，然后和当地的 嫩啊。而且本身它这个蛋是很软很嫩的，有点像那个蒸蛋的蛋羹一样了，这个有超脆。哎呀， 太香了，我都哭了，香的香的不得了，吃鸡蛋好少有这么香的。 真没想到的是一道极品美食，炒蛋嫩到是入口即化，真的是入口即化呀，还会嚼到芦笋的清脆颗粒，把炒蛋盛在搭配的现炸的薯片上一起吃，香脆中还带着鸡蛋的香气，这真是一道吃了会让人感动的炒鸡蛋呀。接下来我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 Taylor Swift Wildest Dreams， 之后 Jason 将继续带各位享用这家埃武拉的绝味美食。 Metro Radio FM 94.5. He said, let's get out of this town, drive out of the city, away from the crowds. I thought heaven can't help me now, nothing lasts forever. But this is gonna take me down. He's so tall and handsome as hell. He's so bad, but he does it so well. I can see the end as it begins.Said no one has to know what we do. His hands are in my hair, his clothes are in my room, and his voice is a familiar sound. Nothing lasts forever, but this is getting good now. He's so tall and handsome as hell. He's so bad, but he does it so well. And when we've had our very last kiss, my last request is say you'll at the sunset, babe. Red lips and rosy cheeks. Say you'll see me again, even if it's just pretend.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就一开心了，就谁花钱都无所谓了，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 那今天就你妈了啊！ 行。啊，又来了。 Yes。 家庭式烤蘑菇看上去就很诱人呐、用炭火烤过的蘑菇呢，这心儿里还盛了用橄榄油调的汁儿。奇妙之处就在于汁儿和蘑菇的完美搭配。 这个烤蘑菇是阿林特如特色的，很多家都有做，但是他们家的最好吃。 好奇妙啊！奇妙，你咬。 你觉得烤的会不会辣的？它第一口入是烟熏的那种香气，炭的香气刚刚好，不会盖掉蘑菇的香味儿。 然后你嚼嚼嚼会有青草香。 这两道超级简单的食材却做出了惊艳的味道，这绝对是烹饪的功力所在啊。刚好娜娜那边呢也做了鸡蛋和蘑菇，不过开餐之前她身边出现了一个小捣蛋鬼。 你这个苍蝇，你是不是接算还是孙夏派来盯着我们的？你看这个眼睛，对对对对对。 From the film, it's fun. 哦，大概呢？ Really nice as well. 我又要假装翻译了啊！他又说他这个鸡蛋呢，也是他这个原产地的鸡下的原产地的这个鸡蛋，应该还是非常不错的。必须要假装听，要不然你看咱们这个 X Fun 这也是全球第一的播出率最高的这样一个美食节目，怎么会主持人英语那么一窍不通？所以还是要假装翻译一下。 Chef, what's that? Alice. 但鸡蛋怎么会这么面呢？ 其实不好吃。 之所以不好吃呢，应该是娜娜的手艺太差的缘故吧。那么蘑菇呢？ 味道还不错，但有点咸啊。 本来是咱们来做饭，结果成为咱们品尝，吃到了一个盐栗子。哦，那 是没有拌盐。 看来原料差不多，烹饪技艺的高低决定了美食的好吃程度啊！娜娜亲手做的菜肴，连她自己都没法下嘴，也是够凄惨的。想必彼时的她俩一定非常想回到我和孙夏这两个吃货掌门人的身边吧。而我们这头呢，大菜刚好出锅，究竟是什么美味呢？稍后在歌曲之后回来 ，Jason 告诉你。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的 X Fun， 我是 Jason。 From the way you smile to the way you look, you capture me unlike no other. From the first hello, yeah, that's all it took. And suddenly we had each other. And I won't leave you, always be true. One plus one, two for lifeOver and over again. So don't ever think I need more. I've got the one to live for. No one else will do. And I'm telling you, just put your heart in my hands. Promise it won't get broken. We'll never forget this moment. Yeah, we'll stay brand new. Cause I love you.Over and over again. over again. From the heat of night to the break of day, I'll keep you safe and hold you forever. And the sparks will fly, they will never fade. Cause every day gets better and better, and I won't leave you. Always be true. One plus one, two for life. Over and over again. So don't ever think I need more. I've got the one to live for. No one else will do. Yeah, I'm telling you. Just put your heart in my hands. I promise it won't broken. We'll never forget this moment. Yeah, we'll stay brand new. Cause I love you over and over again. Over and over again. Girl, when I'm with you, I lose track of time. You're stuck on my mind. Be all you need till the day that I die. I'll love you over and over again. So don't ever think I need more. I've got the one to live for. No one else will do. Yeah, I'm telling you. Just put your heart in my hands. Promise it won't get broken. We'll never forget this moment. Yeah, we'll stay brand new. Cause I love you over and over again. Yeah, over and over again. Over and over again. Metro Radio. 肥肉好多啊，杨脸 第一口入口是很香的， 特别像我们在新西兰吃的羔羊肉， 有奶香味儿。那你嚼，你嚼。 严谨的老板为我们端上来两道主食：烤羊脸肉和黑猪肉。和黑蹄猪肉一样，阿联特入地区的羊肉也是特色食材呀。这味道很接近世界上最好吃的新西兰羔羊肉，有点膻味儿，但更多的是那奶香。这味道我现在都忘不了啊。这道羊脸肉烤过之后是肥瘦相间，滑嫩多汁，强烈推荐给你们。 这是膻的，但是这个膻它是能接受的， 它应该有的那个膻味， 这是羔羊的味儿，就膻中带香，让你欲罢不能。特别难吃的那个羊肉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只膻不香。 对， 迫不及待今天来不就是为了它吗？ 对呀。 当然来这家店的重头戏还是阿联特入地区的烤黑猪肉，看上去是烤得干巴巴呀，我心想这能好吃吗？其实呢，用了橄榄油和黑醋混合汁来润泽它。阿联特入地区的这猪都是放养在橡树林当中的，不仅瘦肉出产率高，吃橡树果的这猪肉呢还会有一种特别的香气。吃过西班牙火腿的你们都知道， 这个黑猪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它是猪肉排。猪肉排的意思是没那么多肥肉，没那么多肥肉的猪肉会塞牙的。它这个除了紧实之外，让你觉得香气特别重。 portrait. I'd rather be a wild one instead. Don't wanna hang around the in crowd. The cool kids aren't cool to me. They're not cooler than we are. So hey, we brought our drum and this is how we dance. No mistaking, we make our breaks. If you don't like our 808s, then leave us alone. Cause we don't need your policies. We have no apologies for being. Find me where the wild.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话说，我和孙夏享用的大餐已经接近了尾声，而此时完成任务的娜娜和大善也回来了，正在餐厅的窗外啊，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呢。好在孙夏特意为他俩留了一口吃的，而能在最后品尝上一口，对于他俩来说呢，应该也很幸福吧。 我们回来了。 忍不住了，都没有叉子了。 不是，早知道刚才不应该让你俩进来。 就吃了两口哈密瓜。 这个小小的家庭菜馆的菜肴真的让人惊喜连连。那我要在此对各位说的是呢，来埃武拉可以什么都不干。人骨教堂虽然也很出名啊，但是不去也罢，但一定要提早来这一家餐厅排队。什么都可以不吃，一定要来吃这一家的家常菜肴，肯定不会让你后悔的。而做出这些极品菜肴的美味橄榄油，我们 X1 吃喝杂货店也有售啊，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X1 China， 点击左下角的吃喝杂货店，来自希腊克里特岛纯正天然的初榨橄榄油就能直邮到你家了。以下是娜娜重操电视购物主持人老本行，为答谢玛利亚女士的款待，为橄榄油做的小广告。 马上您看就到节假日了哈，过年过节，哎，您送给您的老板朋友这样一瓶初榨的自榨的橄榄油，营养又丰富，特别好，送健康，送幸福。 Then someone pulled it tighter. I never saw it coming. I started to black out it. Then someone said good morning. I took it as a warning. I should have seen it coming. So now I take a chance on this thing we may have started. Intentional or not, I don't think we saw it coming. It's all adding up to something that asks for some involvement, that asks for a commitment. I think I see it coming if we step out on that limb. My heartbeat beats me senselessly. Why's everything gotta be so intense with me? I'm trying to handle all this unpredictability and our probability. It's a long shot, but I say we're not. David Guetta, Justin Timberlake. Check it out, y'all. Jason Derulo. This is Beyonce. What's going on, everybody? This is Neo,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iHeartRadio Countdown. Let's go! Metro Radio 独家呈现 The iHeartRadio Countdown 全美顶尖二十首单曲排行榜，就在每周六早11点，周日晚6点。 Metro Radio. From Las Vegas to New York, from Miami to San Diego, from Baltimore to Portland, and around the world. This is the Remix Top 30. 美国顶尖 Remix Top 30, 电音旋风席卷 Metro Radio, 为你呈现全球最火 DJ 操刀制作30首全美最热混音单曲，就在每周六、周日晚8点到11点。 Metro Radio. 2017年 Metro Radio 迎新年心灵鸡汤大赛现在开始， Jeffrey Go 啊，这个做鸡汤最好是用土鸡，炖了30分钟以后呢，一定得加几颗花椒。 No 是心灵鸡汤 哦，这个心爷的煮在里边，内脏也是很香的。然后、那个、 不对，是心灵的鸡汤 哦，心灵的鸡汤哦哦，北上广不相信眼泪。 这。Happy New Year, guys! 2017年每天下午2点到5点 ，Jeffrey G 还会在 High Tea Refill 陪伴大家。 Metro Radio, More Than Music. Metro Radio. 2017年 Metro Radio 迎新年心灵鸡汤大赛现在开始。DT 是金子，迟早会发光的。但是当你发现满地都是金子的时候，还有千足金、24K 金，还有钻石的时候，好像自己也不是那么的闪。 Wait, DT， 我们要给大家是心灵的鸡汤，你是不是有点跑偏了？ 好吧。2017年，就算是满地黄金，也希望各位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韬光养晦，做最闪亮的自己就好了。每天下班倒是蛮辛苦的，回家路上3个小时，5点到8点 Metro Return 继续好歌送上， DT 陪各位轻轻松松地结束一天的工作。要相信，就算你不是最闪亮的那一颗，也一定在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Metro Radio， Look out for Metro Radio on WeChat. There you'll find news and event information and see our DJs in actionMetro 945 on WeChat and FM 94.5 in Beijing. Metro Radio.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动听调频。 Metro Radio. FM 94.5. Beijing's newest radio station. Cause I just wanna look good for you, good for you. Metro Radio. X-Fan 吃货俱乐部，我们在厦门，我们在熊门，我们在新西兰，奥克兰。我们现在在 Metro Radio FM 94.5，每周六晚6点到8点，周日中午11点到下午1点 ，X-Fan 吃货俱乐部 ，Jason 带你去世界各地寻找美味。好吃的， 刚刚我看那个汤喝了就返老还童，年轻十岁。 好玩的， 大浪来了，哈哈，我跟你说， 好逛的， 哆啦 A 梦，哆啦 A 梦， 做的太好看了。 给你的下一个旅行目的地做好准备吧。 Catch Jason with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Turn to pillow fights. Remember before you say goodnight. To make up before you go to sleep. So pillow fights turn to pillow dreams. fights turn to pillow dreams. I'll go to sleep. I'll go to sleep tomorrow. I'll go to sleep. I'll go to sleep 告别了老板，我们今晚要入住埃武拉附近的古堡酒店。白天的人骨教堂还深深地印在各位的脑海中啊，就不知这日有所思，晚上睡觉会不会做噩梦啊？不过我还是希望啊，这梦到的都是白天的那些美食。果然，对于吃货的我们来说呢，美食还是更让人难以忘怀的。美梦过后，神清气爽的我们又出发了。从城堡酒店大约行驶了20分钟，出现了一大片一大片的葡萄园。多说一下，这埃武拉的古堡酒店也是真的值得一住，也真的是纯正的古堡里改建的。那床、那装饰都是相当的复古啊。 上班喝一杯热巧克力，明天早上起来散散步。 阿联特乳也是非常好的酒产区。然后我们找了一家这个酒馆，什么酒馆？酒厂。 阿联特乳很多人不知道，真的是葡萄牙的葡萄酒非常好的产区，那也是全葡萄牙最干旱的地区，干燥温和的气候很适合种植葡萄。葡萄庄园我们去过很多了，不知道这一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吗？迎接我们的是两条可爱的小狗狗，这让爱小动物的两位女生都忘了和主人打招呼了，童心泛滥起来。 哎呀，存在感，找存在感。 好好Nice to meet you, Jason. 昨天晚上喝的那个就是他们家的， 拍了照了。 喜欢的红酒， 他当时阿联特地区最大的之一， 就是另眼相看了。 你把那照片拿出来，是不是？ 昨晚喝到的红酒正是这家酒厂酿造的，我超喜欢那个红酒啊。这个酒厂规模在阿联特乳地区是数一数二，而今天我们又有幸可以参观酒厂。接下来好听的歌曲之后，马上咱们进去看看吧。 At the bottom of a bottle, laying down on the bathroom floor. My loneliness was rattling the windows. You said you don't want me anymore, and you left me.Tonight. And I'll do everything I gotta do to get you off my mind. 'Cause what you wanted I couldn't get. What you did, boy, I'll never forget. I don't for trying. I don't even remember why I'm wasting all these tears on you. I wish I could erase our memory, 'cause you didn't give a damn about me. But finally I'm through wasting all these tears on you. FM94.5 我有很多做酒的朋友啊，就是酒这个东西是明显的什么叫品尝消费，就是说它的最好的营销方式是让大家试喝 尝嘛， 对，你一定要尝完了之后才能促进销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酒厂都会有这么一个试酒的环节。 大家特别喜欢喝叫新酒，就每年八九月份啊九月份左右，然后采摘下葡萄，哎，然后放两个月到十一月份直接喝，就这个还是在发酵过程中，现在就不能尝。 这种新酒保存在从罗马人那里保存下来的大陶罐中发酵，跟我们平时见的那种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由于还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呢，所以我们想上去尝一尝都不太可以。可以破例尝的是精心酿造的陈年干红葡萄酒，只有460橡木桶陈酿哦，相当的量少珍贵。 直接从桶里面打出来了， 所以中国人最好糊弄了，就是说怎么着你得让我们尝点吃点就好了，是吧？啊，我要试一下，这个是阿联特鲁他们家最好的酒啊，不要被我毁了。 谢谢。 阿联特如的红葡萄酒酒体丰满，单宁丰沛，带有野生水果和红色水果的芳香。大多数陈酿酒都是采用混酿的方式，特别推荐的是一款红葡萄甜酒。 这真的是实验室， 好香的味道，这个味道好好闻，木桶和酒在一起的味道。 这里可以喝了吧？ 哇，Smells so good。 一人六桶。 OK，keep it up。OK。 他们家的酒配餐会特别好，因为阿联特如不是产各种肉吗，猪肉羊肉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酒单喝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单薄，但是你喝的时候会特别想吃肉，就是这种感觉，是吧是吧是吧。你不是爱吃海鲜吗？ 够了 吗？下头了呢。 想吃你撒酒疯吗？ 想撒。 你撒酒疯这件事你做什么？ 我可能话会更多吧。 完全没有气口。 对， 这个是第二杯了，到第三杯他可能就 hold 不住我了， 别人可能都崩溃了。您说试酒还有这么喝的？ 挺好的呀， 我们是来开 party 的。 我们在买醉。免费买醉， 再不买醉就回国了，啥也干不了了。 千万不能让孙佳同学喝多了，我跟你讲，熟悉我们节目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孙佳同学喝多了那可是灾难呀。从他宛若朝霞的脸可以看出已经是重度酒精上头了。而这次呢，连不会喝酒的娜娜也是加入了醉酒大军，于是可怜的小鲜肉大肾落入了两位大龄女青年的魔爪。 都红了， 娃娃 Don't touch me。 不要吗？ 一大早上十一点在人家酒庄撒酒疯，你们真的是。 我在此要提醒各位，酒好喝，但是千万不能贪杯哦。好像是什么广告词吧，但是能让人心甘情愿喝醉的酒也真的是好酒。而且我们遇到了好东西都会和各位粉丝分享呀，各位只要关注 XFUN 吃货俱乐部的官方微博微信参与活动，就有机会得到这款葡萄牙阿联特如地区的葡萄酒哦。 With X-Fun on Metro Radio. 可以封装了吗？差不多了，封装吧，快封装吧，这味儿都出来了。 明知道喝完酒会难受啊，还是很享受喝酒时的快感，这就是人类的贪欲。这不，孙夏同学一回到车上就忍不住吐出来了，于是整个车厢里弥漫出一种味道，哎，你们懂的吧？酒混合着吃的香肠什么的 cheese 什么的，而我们一路闻着这种味道前往下一个目的地，阿联特如地区的马尔旺。盘山上到山顶，一座城堡毅然耸立在眼前。 我们现在来的是罗德岛。 哎呦我天哪， 是不是长得很像啊？ 马尔旺是葡萄牙东部圣马梅迪山自然公园的一座山顶小镇，应该也算是葡萄牙的最东边了。城镇得名于九世纪穆斯林统治时期本地区的统治者伊本马尔旺，这座宏伟的城堡正是在他主持下始建的。不过给我们的感觉怎么像是回到了希腊罗德岛的那个感觉，还真不怪我们，因为实在是太像了。上到山顶的平台有一个安静的小餐吧，很多人来这一家餐吧就是为了喝上一杯招牌的热巧克力。孙夏他们几个另辟蹊径，点了鲜榨的酸甘汁。 这个车确实是开不进来， 这个是实事求是。 这就剩下 了一个，这个房子就是啊，看到了，大平台。 是月烧。 没有，他的意思是巧克力，热巧克力。都没这种东西了吗？ 有了吧？ 这挺累的，以前没有空袭。 以前像这种路的话，更多是那个马走的。 发站， 我们爬上来，一览众山小，喝一杯饮料，还挺美的，就特别古老。这房子是真老啊！ 他们家最有名的是热巧克力，尤其是天气，因为它山上会比较相对地面来说温度会低一些嘛。很多人爬上山之后，然后为了看风景，就可以喝一杯热巧克力这样。 那我跟 Summer 就要那个 酸甘 汁。 那我只有我喝热巧克力哈。 好。我们也可以尝尝吗？是不是？ 你呢？ 大个。又跟两位大姨学要酸甘汁，是不是？喝。 酸甘吧。 我们一家三口都是酸甘。 啊，酸甘嘉宾不嘉宾？ 不嘉宾，不嘉宾可以纯一点，多喝点那种啊。 嘉宾就是喝水嘛。 就是有经验。 眼前是一个特别破的房子， 它有点阻挡视线。 是， 其实不阻挡，你看前面也没什么可看的呀，因为它 就 是平地， 小 山， 无际的平原。但这个风吹得好舒服啊， 而且上面会比较凉快。 对，但这种风不带没有爱情的味道。全是荒漠和枯草的味道， 历史的味道。 热巧克力带着浓郁的可可香味，很顺滑地入了口。不过这酸甘汁真的是酸掉大牙呀。虽说这家餐吧主要是为了赏景，但是美景配佳食才是锦上添花。而帮大家尝试各个地方最可口的美味，也是我们 X Fun 吃货俱乐部的使命啊。所以呢， Jason 也真心希望各位将来的某天，沿着我们 X Fun 足迹旅行的你，能够享受到最舒适的体验。比如如果你不想影响到欣赏美景的心情的话，来这家餐吧点一杯招牌的热巧克力就够了。 马上就到了。 Sie haben später... Ja, ich spiele das mal für Sie. 喝酒吃肉了。在找那个呕吐吗？ 没有，在那儿呢。 在马尔旺山下呢，有一处人烟稀少的小镇，有一家很不起眼的餐厅啊。这里有奇怪的电梯，这电梯呢是两边都开门，所以还挺奇怪的。楼上是三星酒店，下到底层才是餐厅。一路上人烟稀少，没想到到了餐厅里，竟发现有好多人呢。 还挺热闹的， 就感觉没人，结果一下来全是人。 大家因为这边可以选择的地方并不多，然后这一家是既有景又，其实还有一家那个家庭式厨房，但是他们家太小了，可能坐不下。 这边好，空气也好，风景也好，但上面没人，都躲在了这里，都躲在了桥下。会吃的人会找地方啊。 之前也说了，这马尔旺地区啊，出产羊，羊肉自然很有特色啊。周遭都弥漫着一股肉香，而坐在河边享受一顿农家羊肉料理，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儿呢。 闻到了一种肉龙的味道。 对对对， 我也闻到是肉味儿， 肉龙， 肉酱， 太北京了，这个也。就是一个面坨里边放了肉，是吧？ 对，肉和面加在一起，肉加 北京肉龙，是不是？ 不好吃啊！ 好吃的，那你可能没吃到自己家做的，还是挺好吃的。 我们家不是北京的。 哼，原来我的呕吐物是有开胃的作用的，向师傅。 哎呀，行，别总提了。 哼，好让大家忘了。 这么大个姑娘也不害臊呢，真的是。 脸皮厚。 接下来呢，就是年年乐队的新歌了。之后是我们最后一小节的节目，歌曲时间不长，不要走开哦。在稍后 ，Jason 马上火速回归，带你继续在马尔旺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Rows and flows of angel hair.Ice cream castles in the air and feather canyons everywhere. I've looked at clouds that way, but now they only block the sun. They rain and snow on everyone. So many things I would have done, but clouds got in my way. And I've looked at clouds from both sides now, from up and down, and still somehow it's clouds. Illusions I recall, I really don't know clouds.At all. Moons and Junes and Ferris wheels, the dizzy dancing where you feel as every fairy tale comes real. I've looked at love that way.Just another show. You leave them laughing where you go. And if you care, don't let them know. Don't give yourself away. So I've looked at love from both sides now.Circle crowds. I've looked at life that way. But now our friends are acting strange. They shake their heads. They say I've changed. Well, something's lost and something's gained. Living every day. I've looked at life from both sides now. From win and lose. And still somehow it's life's illusions I recall. I really don't know life at all.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I'm helpless when I'm oceans away. Metro Radio. 阿联特州地区的特色就是这个蘑菇嘛，他把这个蘑菇做成前菜了，跟我们吃的烤蘑菇不太一样。 第一道菜呢是用一些粗盐调味，加入少许的橄榄油的当地野生蘑菇，蘑菇香味特别浓郁，是每天老板新鲜摘采的。因为食材数量有限，所以呢每天是限量供应，是来这里一定要尝的前菜。 哇， 很新鲜吗？ 就是人家这蘑菇有蘑菇味儿，他放了一些海盐在上面， 木头就木头节子中间长出来的， 哇， 纯天然，纯天然。 橄榄油有一些大蒜，我觉得他们特别符合我们亚洲人口味，就特别爱用大蒜。 简简单单的做，也不用太多调料。但我还是口也比较重， 你比较喜欢吃肉啊？ 嗯，就整块大肉， 羊蹄子，来快。 这个应该好美容。 这像是辣椒酱拌的，辣椒西红柿酱。 这羊蹄子呀看起来很肥，却是富含胶原蛋白且脂肪含量低的美容圣品，入口即化，鲜嫩无比。用新鲜番茄、洋葱和大蒜调的酱汁可以去掉羊的膻味儿。 辣子， 嗯，好嫩，它的好软，好好吃。想想吃别的，脚趾头还是有一点那个什么，就是一层胶质的冻在上面，而且应该是很年轻的羊。我吃的这个有毛，但是味道还是挺不错的，胶原蛋白好多。啊，没事，你们看。 吃到好吃的，热心肠的娜娜忙着把盘中的菜肴分享给旁边因为拍摄没办法吃的摄像师傅。这时第二道主菜烤羊排上来了，羊排选用的呢是羔羊排，酱汁选用的是薄荷叶的草本叶，羊排皮烤的微焦，里面呢依然是汁儿多肉嫩呐。 来尝一下小羊排，这个好嫩啊，一定，而且还有肥的呢，还流油呢。 薄荷叶，草本的酱， 嗯，哦，好香啊，一定得放薄荷叶，完全去膻去腻。 太香了，而且是脆皮的，外面烤的。 这个羊有一种羔羊的那种感觉。 嗯，辣的奶香味儿。嗯， 用羔羊肉别的部位还可以慢火炖煮，依然呢是以番茄调味儿，再加一些土豆啊。这个部位的羊肉瘦肉当中啊，还有一些筋，炖煮的是嫩滑细腻，淡淡的一些酒味儿啊，正好可以盖住这羊膻味儿。所以你即使大口的去吃这羊肉，也瞬间会发现在嘴里化渣了，而且没有羊膻味儿那么重。爱吃羊肉的刘大胖尝过后呢，也发表了夸张的评论。 哇，来来来，蘸蘸汤， 这个感觉应该很好吃。 哇，一切太少了，太少了。 他还放了酒，放了酒在里面。 来一口尝尝。 完全没有膻味，这个太香了。土豆，然后那个蔬菜，番茄，一点点洋葱，还放了那个大家喜欢的青椒圈。 我劝你还是吃一点，摄像师傅，真的不吃后悔的。 这么一比，刚才那烤的就完败啊！啊， 这个到嘴里一下就碎掉了。 嗯，太香了，这个， 就是这味儿，好吃。 嗯，这一家位于塞维尔河边的餐厅非常隐蔽。那如果你有机会来马尔旺参观，下了山真的是可以停下脚步，到这里享用一下当地的山珍野味儿。这里天然的食材，符合咱们口味的烹调手法，让之前拉肚子的大肾自己就能吃下一整只羊腿呢。好了 ，Happy Land 之后，我们继续在葡萄牙的阿联特茹转一转。In our castles made of sand, there's a church where we go to numb the pain. We messed up, and I know you feel the same. And it goes on, and I don't understand how we became one man. There's a scar in the heart of Happy Land. In the shadows of where we used to stand. So we sleep and we dream, but our dreams don't mean a thing. We could run, but we're puppets. Happy Land，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为你带来世界各地美食的 X Fun 吃货俱乐部，在 Metro Radio FM 94.5，每个周六的晚上6点到8点，周日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由 Jason 带你去世界各地寻找美味。2017年，我们还会去更多新的国家，而此刻呢，我们很快就会离开葡萄牙了。葡萄牙中南部的阿联特如地区是我们最后在葡萄牙停留的地方，这里气候干旱，人烟稀少，而我们今晚的落脚点呢，其实是在这个阿联特如的另外一个小城镇。那这个之前的司机是哪儿哪儿都不敢去，今天这位光头司机啊，年轻点儿啊，哪儿都敢冲，我们就被带进了一个死胡同，好不容易才脱了困，到了目的地呢，又已经是深夜了。而就在离住的地方不远，叫做阿尔帕良的小镇，我找到了一家餐厅，听说呢，他们家做猪肉相当的牛啊。而能在盛产优质猪肉的阿联特如，还能做猪肉做得很牛，想必是非常不错了。 我觉得我们像个庞然大物，突然掉到了一个模拟玩具里面。 好担心 他 的车底， 对，听到拖底的声音。嗯， 刚刚上面还蹭了一下。 开始走错路了吗？ 没有。啊，我们来吃猪肉了。来来来，下车了哈。 到站了。 里面好多人啊。 人气那是相当的旺啊！先点的是阿联特如特色的番茄鸡蛋汤。嗯，对，你没听错啊，就是那个番茄鸡蛋汤。不过这家的番茄鸡蛋汤和我们平时吃的不一样啊，是以面包为底，周围是煮成蓉的新鲜西红柿，上面再盖一颗糖心荷包蛋。番茄的汤呢是略酸，喝下去是醒脑提神。而把糖心蛋打散之后呢，整道汤既有蛋香又有回甘。 你一看就知道这个餐厅比较地道了吧，是不是啊？你看后边那些人跟没见过亚洲人似的。 是的。哎呀，番茄鸡蛋汤吧。 番茄鸡蛋吧，这个是阿联特如的特色嘛。啊， 真的是，我以为是打散的鸡蛋在里头。 不是，它是煎的，像荷包蛋一样。嗯，很酸，番茄的那种酸味。 哇，好舒服呀。 提神的是吧？ 嗯。 不晕了， 开了胃就可以上餐厅拿手的烤猪拼盘了。烤的是猪脸肉和猪肋排，中间呢是一条一整条啊，很有当地特色的这个主食面包。烤肉用的油不多，是用猪肉本身的脂肪烤熟，这样呢也不会过于油腻。肋排肉还贴心的去了骨，口感嫩，香气足。 混合的烤猪肉啊，然后它中间给我们放的是那个面包。嗯，就是那个味儿， 是不是？ 嗯， 但这个没有那么油腻。 嗯，这个瘦的更多。 嗯， 我吃这块有点肥，感觉已经咬了它那个汁在往外呲，但真的很好吃。 这个会更好吃一点。嗯， 哇，黑的这个好嫩， 黑的好吃。 嗯，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猪肉有一种特别香的烤串的味儿。越嚼到后面，你越能吃出猪肉的香气。 阿联特如地区的特色呢，香煎面包泥呢是用面包、香肠碎和一些香料做成，是葡式烤黑猪肉的固定搭配。 这个面包是酸的，我觉得一般人可能吃不太惯，里面有辣椒，然后 有番茄吧， 番茄 有番茄，嗯， 还有香菜， 对，会有一点辣。我们昨天做的那个 香菜， 但这个尝不出香菜味道呀。 Talking 'cause your lips keep moving. Everything I thought I learned goes out the window. All I want is one thing. You can promise castles, treasures, babies, I don't care. 'Cause for now you're just enough for me. I want you near, like a fairy tale to feel your breath right on my neck. You remember what I love, so baby, take me back. 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的 X Fun 吃货俱乐部，我们的葡萄牙之旅最后一站正在继续。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在阿尔帕良小镇正在吃一家专吃黑猪肉的餐厅，而接下来我们吃到的是他们家的创意菜式，把热爱的海鲜食材和中意的陆地食材做了结合，创造出了蛤蜊猪肉料理。哇，真的是太棒了！这个 吃过吧？ 没有，怎么会有海鲜和肉在一起？ 我觉得这两种放在一起应该挺有意思的， 而且这道菜放了更多的香菜。 对，也有香菜。 真没想到呀，吃尽世界珍奇食物的孙夏呢，最害怕的食物之一居然是香菜，那就不好意思了，这几道菜都放了香菜，孙夏是无福消受了是吧。这道菜中的蛤蜊和猪肉是相互提香，层次也非常丰富，放香菜也是真的是画龙点睛的作用啊，并且微微烤过的猪肉和微微炒过的蛤蜊肉味道也是和谐融合，在这里强烈推荐给各位。 好鲜啊，猪肉吸收了蛤蜊的鲜味和香菜的清香。 对，香菜 菜味还是挺窜的。 这个香菜味好重啊。 会做美食的人是不会浪费食材的每一个部分，最后吃到的是用猪血猪肝煮的汤饭，配上炸猪排骨。虽说是内脏汤饭啊，一丁点腥味都没有，最后配上一块炸得很香的猪排骨，绝对让你唇齿留香。这家位于阿联特如的特色餐厅呢，只有请当地朋友打电话去预约一下了，因为他们英文也不太好，不是特别好找，但是无论多难找，看都拦不住资深吃货们寻找的步伐呀。而在这顿猪肉大餐之后呢， X1 葡萄牙的行程也要结束了，马上听到的是一首来自 Muse 的 Survival。